由我国建设者协助修建的蓄水厂在俄罗斯勘察加河边疆区竣工。竣工仪式于去年12月30号在当地举行。参加竣工仪式的有俄罗斯勘察加河边疆区政府、勘察加河建设公司人士和群众，以及我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和有关部门干部。竣工仪式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。